和风手指在他头顶点了一下，墓园名了前后事，感慨一声， 唉，这小男孩谁啊，也太惨了。 别过分了，教训一下就行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谁呢？直接坦白不就行了，搞得这么麻烦。 何峰没有回答，推着他离开。 去吧。 孟元没找到张新蕊，他不在家，路上又遇到几个野鬼赌钱，他围观了一夜，天快亮才想起了何峰嘱咐的事儿。 唉，算了，大白天的还是找个地方先睡一觉，等晚上再说。 他这一等理去麻烦了。张新蕊昨天去找了胡崇进哭诉，今天一大早李屈就被拽进学校小树林，中午姬童与甘婷去餐厅吃饭，恰巧撞上李屈，他拧着两个大袋子，里头装满了饮料和零食。 李屈， 李屈没听到似的火急火燎地走了。 他急吼吼的干嘛去啊？ 姬童看着他的背影出神，没有回应。 哎，笑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他是不是受伤了？脸上好像有块青。 不是一块，是两块。何峰站在高处看着李屈。 他买这么多东西赶着往哪儿去？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 于是何峰跟了过去。李屈进了小树林，胡崇进坐在深处的石凳上抽烟，面前放了一堆吃的。李屈将东西放到石桌上。 好了。 黄科抖了抖烟，一掌拍在他后脑勺上。 没好吧？奶茶呢？没看见雷姐在啊？ 李屈背后一凉。 怎么？昨天不是还挺厉害的？那一招一式的展示给静哥看一下呀。 李屈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张新蕊心里是有些怕的，毕竟昨天真的有被吓到，可是现在有胡崇进在。他站到胡崇进身后，亲昵地环住他的脖子。 静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 你看着办呗。 我可不敢，万一他再发疯拿刀子捅了我哟。 胡崇进笑了，用脚踢了李屈的腿。 哎，怎么弄得你倒是吱个声啊你。 黄科又一掌打在李屈背上。 说话。 李屈被一推二搡三巴掌，没有一丝还手能力。 哎呀，蕊姐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啊，就他一条四不都我的吧？ 打了我两次认错，你开什么玩笑？ 张新蕊白他一眼。胡崇进吐着烟懒散地笑了笑。黄科一脚踹在他的国窝上，李屈没站稳，朝前单膝跪了下去。张新蕊开了瓶雪碧朝他的头上倒。 还有那个季童也给我找来。 老子就多看了两眼，你他妈还抓着不放了是吧？ 你都要电话了。 胡崇进扔了烟头，脚用力往土里扎了一下，不耐烦地站了起来。 晦气，走了。 张新蕊还在倒着雪碧，李屈双眼通红，他终于忍不了了，用力打开他的手站了起来。胡崇进转身对着他的大腿就是一脚。张新蕊吓得立马躲到后面，他总觉得这家伙精神分裂似的，一会儿一个样，说不定哪个瞬间就突然爆发。见他倒在地上，被黄科按在地上踹了几圈，心里痛快而又紧张。 行了。 胡崇进看到自己的鞋头沾了泥，皱了下眉，把脚伸到李屈面前。 哎，给我擦了。 李屈脸贴着地，看着眼前胡崇进的脚，他不擦。他以为他们会继续打自己，没想到传来胡崇进的怒骂声。 你他妈的。 他 抬眼看去，黄河一拳打的胡崇进直流鼻血。课间操结束，年级主任拿着话筒通报批评几名打架斗殴的学生，并发表了系列讲话。 这次的事件很严重，这几位同学的行为影响很不好。 季彤从来不会关心这类事儿，可这一次有他认识的人，是张新蕊、胡崇敬和他的两个跟班，三个男生清一色的浑身泥，一脸伤。听年级主任的意思是他们群殴李屈，季彤更觉心愧。年级主任讲完话，让他们一个个读检讨书。张新蕊第一个读完后，将话筒递给黄科，黄科没接，手插着口袋，目中无神地抬着头。 你的检讨书呢？ 我没什么可说的。 你是不是不想念了？ 黄科睨他一眼，心不在焉地接过话筒，看着底下一张张学生的脸，他忽然想起了年少时在山寨里，因为失手炸了寨门，被父亲拧着站在大院前头给弟兄们道歉。